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这个礼拜四的九点钟阿泰呢就同阿近呢就加埋阿 B 呢就有个节目建国研习班，左部就大做文章噶啦，呢个建国班都有啊。咁讲一讲网台节目，吉炒可以做咗版噶啦， 卖埋广告，真系阴功。 系咪建国班噶啦，已经可以帮你卖埋广告噶啦，系咪？ 冇，我推测跟住第一集出咗街之后，佢系点作新闻啊？即系我哋谂住话讲美国嗰、那个即系 Federalist Paper 啊嘛，跟住佢又话有中央情报局嘅客户， 系啊，又话收外国势力资助啊。 啱啱先，佢哋而家咪喺《远时报》嗰度，仲喺 My Radio 星期四九点钟啦，大家记得要捧场，系嘛？要令到呢个所谓建国研习班咧个收听收视率高过郁敏踩场。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早晨， 早晨， 早晨，翻嚟最后一次大香港早晨啦。 9:55啦，而家。 哇，我想 如果教主喺度有，肯定吉集你。 教主 超晒时间， 教主寻晚安排咁差 嘅。教主寻晚都窒我啦。寻日咧，我做完建国研习班一走出嚟咧，跟住之后我一出嗰间房啦，有你知普罗 studio 有录音室，一出间房一打开门见到教主嘛，嗯、你知唔知我讲咩？ 讲咩？ 喂，教主我走啦，因为咧因为教主话。你唔使咁快反應嘅，我知道中文踩場你唔想做嘛。我話唔係，我今朝做大香港啊，大佬要鏡都透一透啊，哥。咁係咯，係咯， 係咯，你承認咗啦嘛？咁星期一仲做唔做？ 星期一晚 都唔做啦嘛。 做唔係因為我昨晚做完建國研習班九至十建國研習班嘛，跟住十至十一半係鬱敏踩場喎， 跟住食宵夜咯， 黐線咁， 跟住翻嚟咯，幾好啊！ 咩去睇音樂噴泉啊？嘢乜乜？唔係咁，所以大家多多支持啊！因為咧我哋今個禮拜咧My Radio 啦，同埋《月時報》都有啲新節目啦，譬如今晚係咪零鏡播出？ 零鏡啦，係啊， 幾點啊？係咪十點啊？零鏡是11点啊嘛，十一点钟啊， 系 我唔知喎。零鏡是一个新嘅一个叫做神秘学节目咯，叫做系嘛。咁啊，跟住有你啦 ，Tom 冇新契弟同盟啦。 我嗰个唔使讲噶啦。 我今朝咧 chat room 啲人话要开投票睇下会唔会公投啊？你个节目 cut 咗 佢 ，cut 咗佢。你自己点睇啊？ 唔好讲我节目住啦。 你点睇啊？你点样讲？ 我 你惊唔惊？担唔担心下个礼拜唔使做 下个礼拜唔系下个礼拜我点都要做啊！我一定要做啊！就算大亨唔俾我做，我都抢住嚟做。 你 我下个礼拜我一定要做，你罪啊！要 有人叫我瞓少啲，食屎啊！咁系啦系啦，咁仲有嘅就係 My Radio 有新节目啦，咁建国研习班啦，我觉得 OK 好听嘅，其实即係买花赞花香先，但係可能收听你要搵返一啲嘅方法，譬如上 My Radio 嗰、那个 My Radio.hk 啦，或者去 YouTube 啦， YouTube 就係、是PPI12015 嗰个 YouTube channel 啦，你 subscribe 咗之后呢，以后嘅大香港早晨啦，同埋大香港早晨啦，一晚踩場啦，同埋呢一個建國研習班啊、本土論壇啊、陳文老師嘅本土論壇咧，你都係唔需要就自己再 search 嘅，因為你 subscribe 咗之後，佢會 send 俾你噶嘛。係咪？咁好方便。 喂，我講播一播先，零 game MMR， 我哋嘅新節目係逢星期五晚 11点啊， 11点至12点，係啦。咁今晚係首播喎，好似 係啊， 今晚首播 哇，堅喎， 係咯，咁啊 OK 啦，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啦，咁啱啱出咗個投票嘅，個投票就係咩咧？ 個投票就係問咧，即係頭先咧就講到觀塘會係一個 3D 嘅噴泉啦，咁如果唔起 3D 噴泉，可以起啲咩咧？就咁投票係有以下嘅選項啦，分別係有 2D 嘅戲院啦、2D 嘅大排檔啦、2D 嘅夜市咧，同埋 2D 嘅 街市 啊 ，2D 嘅街市同埋 2D 嘅醫院嘅， 係啊， 係啦，因為其實一個噴泉你好难整个 2D 噴泉出嚟噶嘛， 我想問這個題目是哪個，誰想，有一個訪問的，訪問就是做第三跑道，因為我們今天其實實際上第四節是非常之悶的，但沒辦法，有訪問，有segment，但segment就留下之後，訪問就是談談訪問，問回第三跑道一些問題，還有你未講今天要買，當然講之前也要買廣告，大家就是要買《熱血少年周刊》第33期，《熱血少年》。 我想問雙傑，你看到這個封面有沒有特別的感受？ 那個熱血是熱血，那隻貓是你，我是熱血，你是熱血，你cosplay熱血，不要再討論這個封面，這個封面已經是沒有討論的價值，大家多多支持，但這個封面你喜歡越愛來試用做wallpaper， 即是電話那個，然後你還要解鎖，你是在那裡撞，掃他的胸，你想想，你先想這些什麼，人都是變態，即是你那個還要是人形豬來的，大哥，即是你都這樣想的，你都這樣想。 大家多多支持，不如將封面分享去正義聯盟那些地方，叫他們幫他們買，他們一定會買，可能回家在那裡傷起他們，上到雜誌封面跟Time一樣，你知道那些人的口供，你猜他們真的很和諧嗎？裡面可能很認真，人形豬回去打他們，打小人那麼大。 大家留意娛樂版的話，通常娛樂版就是會有一些花邊的消息，譬如說導演和演員之間的矛盾關係，接著黃修平的Facebook就截錄了一段，大致上的說法是這樣的，演詞就是以東升的演詞，他就說人的年齡和他的成熟度未必成為正比，但是一個導演必須有歷練才可以拍出有人文關懷、有深度的電影，觀眾除了需要在電影得到娛樂之外，亦都需要得到慰藉和鼓勵。 咁呢段说话呢就係、是、黄修平係听到尔冬升佢嗰个嘅，你做咩搵另外一个黄修平，黄修平你打英文咪得囉， Adam 啊， 是 Adam 啊，是 Adam Wong 啊，你找翻去 Facebook 啦，咁里面有张相，系全晚净系影咗嗰幅相，因为嗰个咧，我相信啦，呢段说话咧，其实系我自己，譬如睇到啦，同埋都有朋友 send 呢段说话俾我啦 ，PM 俾我，系几感触嘅段说话，因为我唔系嗱，我哋唔系电影人，我哋都唔系电影制作嘅一啲嘅朋友，咁但系你见到呢一段嘅说话，我相信咧，特别系从事紧电影业嘅朋友，你系会系好大嘅感触，因为喂，佢讲咩咧？佢话人嘅年龄同佢成熟度未必成为正比，咁呢一样嘢其实系好多人都会有讲噶啦，就系讲紧作为一个导演或者编剧咧，其实。你不斷是追尋一個，即是你是要追住青春的嘛。是。即是這樣東西就是說你怎樣是才能夠拍到好的電影。你要有 passion, 你要有青春，但是同一時間你要有你的歷練。所以是一個很難的事來的。即是大家這些我這些行外人的看法啦 ,ok, 我戴頭盔先。咁佢就話一個導演必須有歷練先可以拍到有人民關懷、有深度嘅電影。咁我就係想就住一樣嘢咧去講嘅，就係佢後來有講到啦，觀眾需要嘅係得到娛樂之外，需要有慰藉同埋鼓勵。咁就住一樣嘢咧，我係想即係我哋輕輕咁樣，即係用少少時間啦。我唔知道大家多唔多睇戲啦，多唔多睇港產片啦。日朗你怎樣？你對這段說話你聽完之後你有什麼看法呢？你覺得 其實我是很少看港產片的，因為其實港產片很多都是那些合拍片、啊、即基本上你看去以為你是大陸 的戲來 的，即在你的叫大過了認知的範圍，就是港產片等同於大陸片 咁上下嘅可能 係咯，大部分都係一啲同大陸有關嘅戲咯。咁所以 但係你睇啲 poster 都仲分到嘅， 係有啲就譬如你嗰啲賀歲片嗰啲，你好明顯係香港拍嘅港產片嘅、但其實好多嘅片都係你見嗰啲明星啊，全部大陸明星啊，你見嘅 poster 你都知道一定係講普通話，基本上你見到嗰啲你都唔好想睇嘅啦。係咯， 唔係你上一次入戲院睇港產片係幾時？ 哇，好！好 唔肯記得， 唔記得咯，真係好幾年前咯，已經係。 哇！你哋真係唔記得， 係啊，真係唔記得。 我上一次係自己買飛入去戲院睇咧，就係、是、寒戰咯，我睇。 寒戰，我咁我又冇咁舊，應該之後都有嘅。 咁你即係中間都有睇啦， 但我唔記得咗邊套。 唔係免費飛嗰啲唔好計啦，免費飛嗰啲唔好計啦。但我想講咧，我見到咧，譬如阿黃修平咧去 call 阿爾冬升呢段説話嘅時候咧。我自己真係有好大嘅感覺嘅，即係我覺得而家香港咧，我好希望我作為一個觀眾啦，其實唔好話得到慰藉或者鼓勵啊，甚至而家我入戲院去睇香港嘅港產片咧，我唔會覺得係娛樂添啊，即係點講咧？你話睇翻而家嗰啲嘅賀歲片，又或者好似學阿日朗所講嘅，我見到嗰扎嘅電影咧，我唔會笑咯。 是， 即是它里面搞的 get 啊，所谓的笑位啊， 完全笑不出咯， 笑不出的大佬那些位，即是你最明显的那个就是，譬如今年，譬如即是这样讲啊，个人的个人，譬如黄百鸣现在那些戏你看不到落肚的大佬。 今年他也有一套贺岁片，你有看到？ 我没有啊，就是六福喜事那些呢，即但是那些是你逼住你說唉想去笑一下，你特登去入下去諗住搵下嘢笑。但而家其實最慘的就是連港產片你想搵啲戲入去笑都冇嘛。即我唔知啊，係呢一個係我近年，譬如我自己作為一個觀眾，我去想嘗試搵啲可以係睇得嘅港產片入去戲院嗰種嘅。我唔追求大卡士大製作，即係唔好講無間道嗰啲以前嗰扎系列，即係可能你無間道都覺得唔係你個水平啦 ，OK？ 但係喺我嘅心目中嘅就係話，我以前讀緊大學嘅時期，我哋真係會追住去睇無間道噶嘛，同埋會係去完之後就即刻去唱 K 噶嘛。即是你会走咗去唱 唱翻嗰首无间道 。係呀。 即係太古啊，就係 你會扮流汗啊嘛，打個籃，即係你係會咁， 即係你喺個 K 房行去廁所嗰時，不斷喺度拍大髀咯。 唔係啊，係喺度拍大髀，三年之後又三年啊。即係你係會有咁樣嘅嘢，係你共同一啲同學有個話題噶嘛。而家最慘嘅就係咧，我係去到上堂咧問啲學生咧，因為我有啲堂咧係做即係啲叫有少少普及文化嘅嘢啦，即係我按個別專題，啲同學係完全冇接觸過、涉獵過呢啲港產片嘅。去到個咩地步呢？就係、是你話去到以東升去想講嘅就係話，希望有娛樂、慰藉同埋鼓勵之外，揾到人民關懷。喂，呢啲嘢唔係而家嗰一代，譬如日朗啲，我唔知道你係咪啦，我冇屈咗你啊。我唔係嗰一代，我嗰啲學生關心噶啦。即係對佢哋嚟講，我就係香港電影死咗噶啦。 系，基本上在同学之间是不会讨论港产片的， 即系冇嘢个 讨论港产片噶，都冇人睇，都冇人睇港产片，点会讨论嘅啫？完全即系对于一个学生嚟讲，即系可能系甚至乎其他嘅群体都好，基本上是冇人会讨论啲港产片好唔好睇噶啦。而家已经系，因为基本上已经唔系一个大家主流嘅娱乐，大家唔系大家系真系会想去入場睇，入去欣賞一件 嘅。你覺得睇戲唔係主流娛樂嚟？你冇拍拖嘅咩？你拍拖一定要去嘅呢啲。 而家唔使嘅啦， 但睇都唔系睇港产片啦，系咪啊？ 直接噶， 直接咩？直接开心 系咪啊？唔系啊，唔系，因为 直接嘻嘻。 你话对于我嚟讲咧，点解我会觉得惊讶咧？我睇到阿尔冬升呢段说话，我系固之然系觉得作為一個觀眾，我都係仲係好欣賞嘅，就係原來仲有電影人，佢哋係會係有咁有心，係想要拍翻啲真係香港人、香港觀眾想要睇咩片，人民關懷嘅電影。你幾可聽到香港嘅導演講人民關懷啫？即係咁講，你問下王晶啊？人民關懷好啊，咁啊，你隻抽啊， 唔同方向嘅導演咁樣。 喂，但係你可以話係有唔同嘅定位，可以咁講。但係最慘而家係連娛樂都做唔到嘛。即係你連引人發笑，其實引人發笑好難嘅。即係呢個我即係調翻轉頭咁講。咁但係譬如好似我哋點解我會話我作為觀眾，我覺得我已經係脱咗節，亦都我會覺得嘅就係話。怎么说呢，我不能够理解现在香港，我不能够譬如汤姆，我不能够譬如日朗这一代啦。我譬如我在班里面呢，我有些戏我一定要讲的。那些是我相信是相对来讲有人民情怀，又或者是将香港一些生活面貌或者有一真的一面呈现出来的电影来的。譬如举例 许鞍华那些。 许鞍华呢啲又太过湿，即唔系太过湿嘅，即系太过。 例如举例咩？你唔好理我。 太过唔系一定太过胶嘅，但系就 太过咩 咯？譬如唔一定去许鞍华嘅，譬如你话田文物咁岸西咁，佢哋我冇错，咁系要播噶。是要播的，为什么就是喂甜蜜蜜很重要的嘛，在我们那一代人来讲。 我以为要播龙屋的这个都 喂有 人民关怀又社会科学的。 喂你不一定是去到是不一定去到喂你不一定去到同党啊龙屋啊或者叫做什么啊老泥妹啊这些呢老泥妹你未听你听你有没有 听过听过 未必是去到这些这样的系列。咁但是你照返上咁講，我作為觀眾我想睇咩呢，我覺得唔需要係去到譬如講緊即係同黨啊即係 唔使咁 serious， 唔使咁即係唔係反映香港，即係唔一定下下係唯一嗰啲囉，唔一定係咁樣囉。我想呢就係話其實好簡單嘅啫，好簡單嘅啫，我想睇啲小人物小故事嘅啫。即係對我嚟講嘅係而家香港地有啲咩呢，有啲咩係冇嘅呢，香港地冇嘅就係話冇咗啲空間，冇咗啲嘅平台去俾啲生活上面嘅小人物小故事係令到你有感觸嘅地方。咁唔一定感觸嘅，令到你有共鳴啦最少。咁但係調返轉頭，喺過往啲兩三年嚟嘅電影呢，你睇返係幾類咋嘛，就係喺2010年開始 即是奧運之後、一直殺下來香港那一堆的所謂的、宏觀式敘事那些即是叫做宣傳片咯、即是、建國大業啊、建黨偉業啊，這些你不會看的啦、但是香港當然你不會看這些的，就是有另外一類啦，譬如疫戰、他們那些都是其實是個主調一樣的，即都是譬如疫戰你以為槍擊片，疫戰是講中港關係片的嘛、講謝霆鋒和謝霆鋒和周杰倫、大部分都是槍戰片、槍擊片、又或者是最安全最保守就是愛情電影咯、咁杜琪峰我講過啦，你喺呢個中港合拍片嗰個勢頭底下，你最咩最安全啫？最安全咪拍啲一個合拍片，拍愛情片就最安全。即係呢個係杜琪峰佢受訪問嘅時候講嗰個講法嚟㗎嘛。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就係、喂，我唔需要咁多㗎，我唔需要係我自己作為觀眾啦，我覺得唔需要講到下下人民情懷，唔需要下下講到嘅就係話要係鼓勵或者係有感動呢啲唔好，唔需要。喂，你最基本樣講一樣嘢就係、即係咁講啊！你拍翻有咩嘅 拍翻啲舊嘅小人物片？ 我舉例啊，最明顯嘅就係令到我有感觸嘅一套戲咧，就係、《每當變幻時》 係。 即譬如這一類型的電影、你會覺得的就是說是、每當你變化時，可能有些聽眾未必看過啦，是陳奕迅和楊千嬅那套呢，你有沒有看過？ 沒有，那套那套都很新，我以為你說很 不是以前那套啊、這一套每當變幻時、 這套我看過，這套看過， 這個你有看過嗎？ 賣魚檔， 賣魚檔， 是啊，賣魚檔，這個當然是我特地給我老爸老母看的、當時、喂，但 不是因為我自己家裡的關係，而是他這一套是、有些人會說他是97九七三部曲是陳果的三部戲、有人說這一套是07的三部曲之一嘛、就是每當變幻時嘛、還有老港正傳、這一系列、是老港正傳都好看的，但是你不會在戲院都入去戲院看、但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我會是喜歡看這些戲、每當變幻時不是說老港正傳那些浸重口味，是一些人物的說法來的、即不是 sorry 不是一些譬如左派啊、老左啊那些說法，但是它是會令到你細味咯、令到你細味的電影咯，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這樣的感覺，即譬如日朗你是叫後生一代的、你自己喜歡或者看到什麼戲你會令到你最記得的一個港產片來說， 最記得啊，最記得其實都是可能講緊啲搞笑的片啊，即係新澤師妹啊嗰啲咁樣嘅片咯，其實都係 新澤師妹 啊，或者其他啲喜劇啊之類嗰啲咯、其實主要都係一啲，即係如果大家最記得嘅就是、通常都係嗰啲賀歲片咯，因為你過年嘅時候咧一定會入去戲院睇噶嘛，係咯， 啊 Tom 咧。 湯姆，我唔講啊！電影我真係唔敢咁講。 唔係你講你自己，唔係啊，唔係你，唔係 我 啱啱講。 我自己中意睇咩？唔係最記得啊！ 呢一節其實嚴格嚟講唔係分析嚟嘅，呢個係我個人抒發我感受咁嘅潮。即係因為對我嚟講就係、因為我見到阿爾東升呢個講法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嘅就係話係有人民情懷，又或者係有一個鼓勵或者鼓舞，固然好啦。譬如咁講嘅係點解飛越瘋人院？即係 John Nicholson 呢一套係我哋而家都係視之為經典啫、就係、喂呢、這個我譬如前兩日我見咗齊恩呢單嘢，又講翻齊恩添。我特登係 share 翻嗰節出嚟、就係臨到最尾阿酋長，佢裏面有個角色啦，就係、高高大大，佢哋成班人喺個精神病院。臨到最尾，佢係掹 Q 咗嗰個嘅飲水機，然之後撞爛隻槍，跟住又自己逃離出嗰個精神病院。喂，嗰一幕咧，其實好坦白講，你睇親你都想喊喎。即係講真喎，嗰幕係每一次都會令到你係覺得原來自由係咁難嘅，要有咁大嘅勇氣嘅。但係同一時間喺嗰個精神病院裏面嗰啲嘅精神病人咧，佢哋仲依然係留喺度咯。即係個情況，你如果對比翻香港嘅話，喂，呢套戲係同香港處境一樣喎。有啲人諗住走出嚟，衝破個鳥籠，奔向自由，跟住喺個籠裏面嗰班雀仔就同你講唔好啊，好危險噶、跟住仲喺好安然，就覺得你衝出嚟死啦嚇，你出去飛揾唔到嘢食，你就死噶啦咁。即係咁樣嘅狀況嚟嘅。但係就係淨係呢一幕啫，淨係呢一幕啫，就係令到我會覺得，喂，點解？ 飛越瘋雷院是一個經典，咁當然它是經典啦 ，OK， 攞 Oscar。咁但係香港不同喎，香港我哋嘅電影，我譬如我記得嘅係，我即係如果你要講啊，我作為一個觀眾，令到我最深刻嘅係咩咧？肥貓嘅何必有我咯？ 哇！你中意睇依啲？ 喂，何必有我好睇啊？何必有我好睇啊？即係你唔一定係講肥貓正傳嗰啲啊，但係何必有我啦？何必有我啦？當年嗰一扎嘅關於學生嗰啲嘅，即係譬如邊個啊？即係後生時期嘅李麗珍咧，即係嗰扎嘅少女時期嗰扎嘅電影咧，即係譬如開心鬼時期嗰啲咧。 哦，嗰扎。 嗰啲係我哋呢啲人 學生片，我就記得《逃學威龍》嘅。 做咩超級逃學威龍？ 龍哥。 唔係，係咁樣咯。所以你即係我哋又對我嚟講嘅，我覺得而家我唔要求話係去到以東升咁樣有人民關懷嘅。小人物小故事嘅咧已經係好好噶啦。 即係俾翻啲最基本嘅嘢。 係，你俾翻啲最基本嘅嘢大家睇咪得咯。你唔好下下都係諗住要買大陸市場，之後搞到老年咁大，其實你套戲係垃圾㗎嘛。即係呢啲大家睇過啦，譬如嗰啲咩超級警察嗰啲啦，即係嗰啲你話 O 嘴嘛。咁所以嘅就係係啦，今集差唔多啦。咁今日時間都超咗好多時我哋仲有個訪問係咪一定要適時出街啦？係咪 cut 咗投票先？點？我好久久都 cut 咗個投票。睇先， 唔係啊，有 咩啊？ 有啊， 有啦，見到啦。咁咧就依個投票人數真係冇咁多喎、啊。咁咧就如果唔起個 3D 音樂噴泉咧，你覺得起乜嘢好咧？咁樣投票結果咧就 2D 大排檔係大熱勝出嘅，係64票，61.54%。咁第二咧就係 2D 戲院啦，咁就係28票，就26.92%。咁第三位就 2D 街市啊，就係8票嘅啫。第四位咧就 2D 戲院，咁睇嚟大家咧都係好懷念大排檔啊！ 即係呢個投票都唔知做乜 Q。 喂，咁第二系 2D 医院啊， 我知啊，第二系 2D 医院咯，我有讲啊。 有人话我好左交，其实好坦白讲啊，热血时报里面嗰班人有边个唔系左交而嚟啊？你搵翻啲相啊，最左交嗰系黄杨达啊，同你讲，真系。喂，咁啊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咧，咁我哋都系会继续播埋啲，因为适时嘅关系啊，所以因为系第三跑道有时限性啊，咁大家睇埋个访问先啦。咁呢个访问边个做啊？ 又是小弟， 系咁啊，汤姆做啊，大家系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一热血，下个礼拜今晚热血正义再见，好，拜拜。 今日我哋咧就请咗呢个环保触角总干事谭海邦先生咧就做个访问嘅，就有关于呢个3月17号咧就行政会议就通过咗兴建呢个第机场嘅第三条跑道。咁咧呢个环保触角咧其实咧就由呢个2011年咧就已经开始反对呢个兴建机场第三条跑道呢个项目噶啦。咁我哋而家已经接通咗阿谭生嘅，谭生你好。 好，大家好啊。 是。咁呢其实呢就首先想问返下呢就係话我睇返呢其实你哋今年嘅2月份呢已经係有申请过一个司法复核，係关于呢个即係呢个环保署发俾第三条跑道嘅环评报告喎，係呢个你已经係申请緊一个司法复核嘅，係咪呀？ 係啊，其实呢因为成个即第三條跑道的流程呢，其中一個可以阻佢的就是一個司法覆核，而當中呢因為環保處處長要發個環評許可證給個機管局的，那我們就看到呢個環評報告錯漏百出，審議的時候也有很多程序的問題。其實總共就有兩個司法覆核進行的，一個呢就是由保育人士何來，那他已經拿到法援了，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嘅成員入嘅，咁嗰個呢就因為比較遲一啲嘅，咁只係入咗品，但係就發還呢個文件呢都未提嘅，而家就努力去俾咁樣，因為啲文件都好多，成個即係 A4 紙箱咁多嘅，咁啊而家都係當入咗發還之後再等待個結果咁樣囉。 即係其實意思就係、是有兩個唔同嘅單位啦，一個就係你哋嘅環保觸覺嘅團體就申請咗個法援，申請咗個司法覆核，咁另外一位就係保育人士何來啦，咁佢哋就有咗呢個法援，但係呢就其實兩方面呢都未得到呢個法庭關於個司法覆核嘅許可嘅，就係暫時係未有嘅，啱啱呢？ 未嘅，係因為其實法庭排期都要好長嘅時間，咁我相信去審議個司法覆核許可呢，即係我哋各自個 case 呢應該都要年尾或者下年年頭㗎啦。 哦，即是去到今年年尾才可能有得到个许可的。 其实是要审议个许可咯，咁如果个许可得到，咁就会正式去审议啦。不过可能又要等半年咁样啦。 明白。 咁如果个许可冇办法得到嘅，可能都会有上诉咁样咯。 理解。咁其实咧，都想讲翻啦，关于个第三条机场跑道啦，呢个融资会绕过立法会呢个咁荒谬嘅事情之外，其实本身就翻呢个第三条跑道最基础你哋个反对嘅原因，其中一个系嗰个空域问题，你可唔可以大概解释一下咧？ 其实最基本嘅问题咧，就系而家政府打算霸王硬上弓，明明啊空域嘅问题未倾掂数咧，就已经要屈市民钱，要搭飞机要俾多180蚊啊每程。所以而家最关键系咩呢？就系三个地方嘅机场，深圳、澳门、香港咧，好近嘅。如果香港要起嗰条跑道嘅话咧，其实香港嘅空域系唔够嘅，就要用深圳嘅空域。但系你试想象下都谂到，其实深圳点解会让俾香港先？咁香港凭咩嘢去争取深圳支持去起第三条跑道咧？呢个就系其实我哋几年嚟一直问嘅问题。可惜到去即系。行政会议决定嗰一刻咧，政府都系打算胡运过关咯。佢个说法好搞笑嘅，佢话系起住先，起边起咧就边倾，咁希望落成嘅钱咧就会倾掂数。哇，咁呢个真系好唔负责任，即系呢个系一个千几亿嘅工程，点能够话即系边起边商讨嘅咧？ 咁我想问，如果假设话嗰个空域问题真系所谓得到同大陆倾咗个方案或者一个协议，咁系咪就系其实就冇咗你哋所讲嘅问题咧？ 主持人，你讲嘅即机会啊，即成功机会系相当相当低嘅。 系 咁，因为咧即系当然啦，政府佢哋嘅谂法，可能佢觉得空有成竹就唔定。因为咧，其实最关键系咩咧？就系空飞机咧系有即系飞机系飞唔系自由飞翔，系有航道嘅。咁其实咁多年嚟咧，飞机咧都起飞之后系唔可以直接向北飞嘅。呢个就系坊间成日所讲嘅空场。即系话而家所有飞机起飞咧，都系向南飞，又或者嚟香港嘅班机都系嚟由南方嚟嘅。咁喺咁嘅情况下咧，印证咗我哋一直嘅说法就系、是、其实。这个空场呢是十几年来都存在，是不容易打破。那为什么不可以打破呢？就是因为你如果直入深圳空域， 那其实就会撞了深圳的机咯。那第三条跑道就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果是第三条跑道要起，就要向北飞，就要直入深圳空域咯。那一是就撞机，一是就深圳让空域给你。那这两样东西我觉得机会即都不会发生咯。那所以基本上到时起了条跑道呢，注定是冇效益的。 唔知其实因为深圳就不会贸贸然让他哋空域，因为他哋都需要使用个空域啦。 是啊，你普选都不让给香港啦，咁你点期望深圳机场会让啲空域俾香港嘅飞机咧？咁深圳都谂住起第三条跑道啦。基本上大家系争紧空域，个现实系咁。咁基本上呢个系唔会倾得掂数咯。 咁除咗呢个抢夺空域嘅问题，即系香港就应该就好难去有一个咁嘅协议啦。咁另外其实有其他，我见到其他关于呢个反对兴建第三条跑道嘅团体咧，佢哋其实喺呢个漫长嘅呢啲咁嘅咨询嘅过程里边咧，其实佢哋提供过一啲反意见嘅，譬如一啲削山嘅问题，跟住咧就令到嗰个空域咧就更加可以使用，个效用更加好。咁政府亦都有相对嘅回应嘅，就觉得削山呢啲方案咧就唔可行嘅，因为咧就要又要削咧就俾 哦呢个系你引述嘅应该系传媒嘅报道咧。咁其实政府咧琴日就真系即系讲大话去到打慢嘅地步，即系佢哋嗰份嘢我都有睇啊。咁基本上佢就话唔可以削凤凰山，但其实从来啲团体都冇讲过削凤凰山，其实系削边度咧？系近迪士尼嘅沙坪顶同埋大钦顶，咁嗰两个系一个小山丘嚟嘅啫，就并非好似凤凰山咁900米咁多嘅，咁所以其实你都见到即系政府为咗即系上马就无所不用其极，即系用嚟甚至用啲错误嘅资讯嚟抹黑啲反对团体。而我想提呢个上山方案咧，唔系一个我哋谂嘅方案嚟嘅，系当机场咧92年设计时候，即系一两跑道噶嘛嘅设计嘅时候咧。 已經打算呢是有一個削山的一個出路，是容許第時可以提升兩跑道的一個航班數量。我們只是引述當時的一個建議，而只是削幾十米而已，就並非好像政府想說削這麼多。 是啊，他們提到說削成300米的要， 唉，所以個問題就是到了。其實政府現在見到他都是用一些即錯誤的數據這樣來抹黑他，甚至昨天還說，我們都很生氣，他竟然說空場 跟這個現在兩跑道的數量，即是航班數量是沒有關係。我真的直接跟記者說，你不如試試現在直接找架飛機向北飛，看看解放軍難不難截你，看看撞不撞深圳的飛機啊。即這件事真的很無稽咯。那為什麼會釋放空場或者叫向北飛有幫助航班數量？因為呢，如果飛機越快離場，即多些方式去離場，就會越的航班密度可以增加的了。但是現在就沒有辦法向北離場的。但是同樣的問題會發生在七年後八年後，第三條跑道又不可以向北離場，其實起來是沒有用的。 明白。其實呢，我想問一下呢，現在在你們團體或者你們友好團體同樣是反對這個機場第三條跑道這個項目呢，除了司法覆核方面呢，有沒有考慮過其他可以做的行動呢？ 好問題。其實呢，現在政府和機管局都是機關算盡的了，就打算繞過立法會，那就即連立法會議員審議問題的機會都沒有了。那坦白說，即現在都是具體的方法只是得回司法覆核的啫。咁當然啦，民間的活動亦都要，我相信亦都要繼續啦。咁因為都要保持住個民意，或者希望即大家明白到件事係幾咁荒謬。咁呢樣嘢，我諗希望我都睇下呢幾個團體嘅情況咁樣咯。 好，明白。咁暫時係咁多先啦。今日多謝曬譚先生接受我哋訪問，多謝你譚先生。 多謝你。 拜拜。